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61集。萧定总是起得极早，这是他执政多年留下的习惯。光阴有限，不能白白糟蹋，哪怕此刻他被囚禁在此已经年余，却从来没想过要改掉这样的旧习。可起得早了，一天便很漫长。而除了读读那几本已经翻烂的佛经，他其实再没别的什么事情可做。于是他爱上了打坐冥想。这在外人看来，也许是他领悟禅意的开始，而对于他却是一个审视和谋划的过程。百无聊赖的日子中，他想过的事情很多，包括当年的杨良，最初的陈泽明，当初的太后，后来的陈妃，到最终的政变，自己的失势，他试图从各个角度来看待这些，思考总能让人收获些什么。 陈泽明已在征途，眼下萧瑾身边便只剩杜金丹，这老家伙此刻的权力可以说是只手遮天，怕是不会放过被视作眼中钉的我。杨如清如果还在京中，会在此刻进行第二次救援吗？ 正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杨如清突然出现了。当他转头看见一身黑袍做兵士装扮的杨如钦站在屋门前时，很有种恍然的感觉。他玩玩地瞥了杨如钦身旁的少年将军一眼，独孤航马上察觉了，面上显出不自在的神情，皱眉踌躇片刻，反身退了出去。 多年不见，爱情还是如此神出鬼没呀。 此刻陛下还不能逃。表面上看起来，此刻是出逃的最好时机。然而仔细分析一下，就会知道其实恰恰相反。一来是杜金丹也明白这是个时机，他想必正守在洞边等着我们送死。一旦风吹草动，此刻正可以借此斩草除根，连借口都不用找。二来，之前陈泽明大刀阔斧，已经削去陛下太多实力，此刻真正忠于陛下的大臣被贬出京的十有八九，如今便是救了陛下出宫，后继无力也难逃追捕。何况我们眼下能调动的人力有限，能否顺利将陛下救出冷宫都还不敢说。 他倒真是说话算话。 杨如清看他一眼，不明所以，见萧定也没有解释的举动，他也不能多问。 综上所述，若是出逃，明枪暗箭皆至，必将我们扎成草垛。反倒按兵不动，哪怕杜进带暗箭袭来，独孤航那里奉了命的，也可以挡上一挡，其实生机更大。 与朕想的大体相似。 臣请陛下忍辱负重，等上一段时间，杜臣二人必然内乱，届时才真是陛下重出之时。 哦，怎么说？ 如今陈泽明颇得盛宠，已大有盖过杜进旦的势头。杜进旦那老狐狸同为内乱之臣，怎么能甘心人下呢？简而言之，分赃不均，定然反目。 那是朕的庙堂，你怎么能用个脏字？ 臣失言。 那陈瑜是什么人？ 多年前陛下所设的隐卫死士之一。 想着该是。你当初提出设隐卫，朕想着太平盛世，也不曾多下功夫。哪里知道，如今最可靠的反倒是这一批人。 如今朝中各臣辖下依然有些，只是人数有限，要做大事恐怕不能。 杜金丹身边呢？ 有一人。 这独孤小将 跟你是什么关系？ 朋友。 萧定只是笑一笑，分明不信，却也不多问，两人匆匆道别。独孤航站在宫门前，见他出来迎了上去，两人彼此看了一眼，一前一后往宫外走。待到无人僻静处，独孤航猛地停了下来。杨如钦正满腹心事不曾留心，险些撞了上去。 你还想做什么？ 我得先帝之玉针，只是见他一面，聊表心意而已。其他的，纵然有心也是无力啊。你也知道，魏王这清除党羽的事情做得够干净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我一介文士能做什么？ 总之此后，你再别提这样无理的要求。就算你只是看一看，可我却觉得愧对大人。 不过是见一面，谁也不曾知道。于是全然无碍，你何必想得太多呢？ 你立时再不见他，否则你一旦开口，我便杀了你。 好。我若再逼你带我入宫，必然死在你剑下，不得全尸。独孤，你听过那句诗没啊？ 我书读的少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与我真是深有感触啊。 说着往前行去，走了片刻，独孤航才察觉杨如钦落在身后，不禁转头。独孤航听了这话，心中隐约不安。他只是粗通文墨，这诗句浅显倒还听得懂，但杨如钦言后的意思，他却有些琢磨不定起来。正思忖间，见对方招手叫自己时，身形修长，形容儒雅，与那兵士装扮颇为不合，突然想到，对方如此文弱，在自己手下三招也过不了，能坏什么事儿呢？这么一想才是豁然，连忙疾步赶了上去。陈泽明大军将近边关之际，某日扎营后，兵士来报说营外有人求见，说是听闻魏王领军来退匈奴，特来献计。陈泽明心中微惑，暗想难道是有奇人异士前来相助，忙命人将那人请了进来。待见面一看，不禁大失所望。来者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眉目间犹带着青涩。走进帐中，那少年带着笑东张西望了一番，见各种物件都露出惊奇的样子，颇有些憨态可掬。 谁让你来的？有什么事吗？ 回禀魏王，我自己来的，连家人也没告诉，从京城一直跟到这里才追上魏王。魏王千岁的脚程好快啊。 陈泽明大是惊讶，仔细看他半晌，见他神态举止间确实是不合年龄的天真，才察觉这孩子似乎是个傻子，不禁哑然。那什么计策自然也就不用再问。他静了片刻，方叫了军士进来，将这少年领了下去，安排他先吃饭，再将这孩子送至最近的村舍。那少年笑吟吟地听着，也不作声，似乎没有听懂那些对话。匈奴那一方却因为风暴而在路上耽搁了行程，如此一来，两军抵达边关的时刻先后居然只相差了几个时辰。绿岩遥望边城上的旌旗摇曳，忍不住低声叹息。他早得知消息，汉人发出20万大军，领军者却是与他交战多年的宿敌陈泽明。 父王，他们来得如此快，这一碰头可就真是一场硬仗了。 不妨，他来了就好。 父王说的可是？ 多年前我曾去过汉人的京都，那里果然是繁华似锦，商贾如云呐、啊。条条街道都是整整齐齐，人来人往，身上居然半点灰尘都没有。 实在是个好地方。 乌子乐认真盯着父亲，聆听他的每一个字，虽然不明白话题为什么会突然转到若干年前，可他知道父亲必有其用意。 那一次我见了许多人，那其中就有这位如今已经万人之上的异姓王。不过当年他还只是个小小的将军，不值一提。 乌子乐顺着父亲的手望见城楼上迎风悬挂的旗帜，那锦旗如同云涛般不断的翻卷，将那个笔意遒劲的字一次次展现出来，那是个臣字。 我还见了当初汉人的皇帝，那应该说是个不容小觑的年轻人，他身上有着帝王该有的无情。你不用担心，他如今已经被他的弟弟所取代了。唉，其实在更替的当时我们就应该出兵了。唉，可惜呀。 父王， 可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，那一次我真正去见他，另有其人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